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长大了，总有那么一两次，你会为重视的人奔跑，因为是对的人，走路真的来不及。你会明白这样的一句话是在说什么吗？因为担心一个人，或者说因为想要帮助一个人，你需要奔跑，你需要很努力的去帮他做一些事情。我相信不光长大了是这样，小的时候你为你的小伙伴也这样过吧。小伙伴受欺负了，你第一个站出来去帮他打抱不平，长大之后还是一样的，因为爱他，因为重视他，你会对一个人去做这样的努力。最近的你有没有为了谁这样奔跑过呢？好了，在这里可以慢下脚步，继续来听歌。 何必回来若不喜欢，不用理我放心出去玩，面对你一直说我烦，不太心疼却很烦烦，自命不凡反应又慢，你这个习惯马路就变得很宽，我太难了，习惯一直是很稳，我想你问应该不会怎么办，难道习惯你说的不满，我有安全感，但我要更慢慢再给你烦，偷偷乱逛奇怪的网站，陌生人也乱下到手软，不睡觉 download MP3， 一天穿穿三天不换，不是美的天生就难，每次想说谎表情就很不可人，我才懒得习惯你的试探，我 承受不了叫做寂寞。